今天是24节气里边的大雪。 总之就是很冷，所以在这儿也是提示各位啊，注意保暖。 嗯，对，也可以在这个寒冷的冬夜里，通过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来融化大家。 没错。 的心灵。穿秋裤了吗？ 穿了吗？跟我一样露脚踝的，跟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举个手啊，都是壮士， 可以打个一啊。 哎，其实今天我们的嘉宾啊，刚刚也是跟我们进行了互动，因为他也举手了。 啊，这也有一位战士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里。 是的。 我接下来还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王笑晨，欢迎笑晨。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笑晨，我是来自北京晨星娱乐 M Nation 偶像学院的练习生，今年20岁，谢谢。 哇，欢迎。 欢迎笑晨。 又是一位阳光大男孩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 嗯哼， 嗯， 愿这股阳光照亮这个冬夜的夜晚。 从此内心不再寒冷。 好了，这不是我们节目的风格了。今天呢，笑晨也会给大家带来五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嗯， 当然啊，这个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收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网络视频直播。 嗯， 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叫做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今天由笑晨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曲，原唱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等你下课》。 哇哦，我觉得这个点儿可能好多人就是刚刚等完了自己心爱的人啊， 刚刚等完了，刚刚等完其他人。 这个点儿不是下课呀，下晚自习呀，然后下班的点吗？哈，比较应景。 等你下班，等你下课， 哎， 等你吃饭，等你去逛街。 嗯， 好了，这首歌曲《等你下课》来自于笑晨。 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你不吃早餐。哦，你又擦肩而过，你耳机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等你收到情书，也代表我已经走远。这藤中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几张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痛 哭的是你根本没看我，唱这么走心却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哦，你又擦肩而过，你唱告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身边。也许情书也代表我已经走远。 今天的 C 位主打歌，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孝晨的《等你下课》。 嗯，也是很暖的一个声音啊，就仿佛是一缕阳光，照亮了我们内心。 又开始了是吗？ 我们还是这样的一个节目， 强行在这种节目中抒情啊。 嗯，没错。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发问啊，就是因为孝晨刚刚在这个唱这首歌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弹着对方最爱的那首歌。在孝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一个心仪的女生，然后同时呢为她弹着她喜欢的歌曲啊，然后唱着她爱的歌啊之类的？ 有过有过 有过、 对， 真的有过吗？ 真的有过，真的有过。 就像是偶像剧里面，或者说我们能想象到的那种非常非常浪漫的场景。 可能没有那么像偶像剧，但是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场景情况。 浩辰不是这样的是吧？ 没有，就是在班级里面，然后在晚自习的时候没有事情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可以往学校带我们的乐器，然后吉他比较好带嘛，所以 带的是吉他。 对对对， 你还记得当时为他弹的是哪首歌吗？ 不太记得了，其实 不太记得了， 但是就会经常每天都会弹。 然后就是、那个、 所以说你是每天都会去弹吗？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住宿嘛，所以每天我们下了晚自习大概9点多左右，然后回到宿舍很近的地方，然后就时间很充裕也很灵活，所以我们就每周都会把吉他带过去，然后每天晚上没有就学习之余的时候会去弹。对， 是在大学里吗？ 在高中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 几年前的时候。对，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啊，只要是一个女生如果看到自己喜欢的男生在为她然后在弹奏一首她最爱的歌，就是女孩子最爱的歌曲的时候，一定会哎呀内心当中的这样的一份雀跃一定是收不住的，而且一定会非常的感动。而且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因为孝晨他本来就非常擅长乐器，然后呢如果要是这么擅长，弹的又非常好听，而且非常贴心的去弹女生最爱的话，一定是起到一个非常棒的效应的， 吸粉无数呀。 对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说这个梗？ 你是想让孝晨给你现场弹一个吗？ 不，没有，这个还是要保留他对自己最爱的女生的这样的这个歌曲哈，所以我这儿就不去争夺了。但是呢，我知道孝晨他会很多的乐器，是不是？ 也没有很多，就是只有钢琴和吉他。 钢琴和吉他，我刚刚 开始学的钢琴。 我从小时候四岁，大概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开始学钢琴。对， 好早。 哎，我刚刚还在想一个问题，因为之前有好多从小练习钢琴的朋友们来到过我们节目当中，然后大家的这个年龄差不多都是在四岁到五岁，然后就在想，因为我小的时候没有接触过这些乐器，在四五岁的时候学习钢琴能记得住吗？那些乐谱啊，或者是比如说练习五线谱，对于四五年前的我来说都已经很困难了。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我们其实当时幼儿园班里面大家都在玩耍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音乐课嘛，然后可能是音乐老师发现我可能和其他的小朋友不太一样，有某方面音乐的天赋，然后他们就建议我的家长去让我学习音乐，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就在跟着老师去学习钢琴和音乐的东西。 当时是不是都已经把那个幼儿园老师讨厌到极致了？ 那倒没有，当时还小不太懂事，家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对，对，当时其实没有主动的去喜欢什么，就是老师和家长的安排，但是就这样去学下去了。 就是发现了你的一些就是天赋性的一个能力。 对对对 对。哎， 那学了多久的钢琴？ 学习音乐其实还对我来说挺坎坷的，当时是小时候四岁开始学习，然后去考中央的那个考级，钢琴的考级，满级有十级嘛，然后就一级一级去考，然后考到五级的时候，其实当时大概有已经上小学三四年级左右的时候了，大概是九岁左右吧，然后那个时候第五级没有考过，我是有点受打击，然后那个时候 有点受打击，为什么？ 对，就是因为之前的每一集都很顺利的通过了，因为他会以电话的形式给你回馈这个你的结果是怎样的，然后突然有一天等电话的时候就听到说这一集没有考过， 因为之前太顺了，所以这一次没过就特别难受。 对，再加上那个时候的心理有点变化，觉得自己有些自己的想法了，不太喜欢去学了，因为觉得大家都在去做自己的事情或者去玩耍，然后我在那边去学习钢琴，所以就想放弃掉它，然后去跟家长去协调去商量，然后把钢琴就暂时放弃了，就没有再碰过它。 九岁 十岁左右，对对， 到考到这个国家五级的时候， 对，中央音乐学院的五级的时候， 五级的时候， 对对对， 放弃了钢琴。 对， 那后来的你的音乐之路又为什么重新捡了起来呢？ 是这样，然后小学到六年级毕业之前就没有再怎么样的去接触过音乐，就是可能除了唱歌之外，然后到了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看到班里有一些男生啊，我不太了解那个时候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突然有一天听说他们会弹吉他，觉得他就觉得很帅，男生弹吉他就是很帅，然后就有点嫉妒的心理去学，然后去学完之后发现其实他们好像并不会多少，最后还是我超越了他们，所以我就很开心的去这样继续学下去了。对， 所以那个时候把吉他也变成了自己的就是第二份音乐上的一个乐器上的一个特长。 对，但其实当时对我来说吉他算是我的主乐器了，因为钢琴已经基本忘掉了。对，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有几年不碰的话就会忘得很干净。 是的是的。 那你当时接触到了吉他之后，然后把这个学习钢琴的那个道路，这差不多也有那么五六年七八年的时间，差不多五六年吧， 差不多吧，不到五年吧。 你后悔吗？ 我后来上了初中学到吉他之后会很后悔，因为 就是后悔把钢琴扔了。 对对，因为后来再捡起来很难很难，因为当时是小时候学音阶啊，学音乐的一些乐理啊，包括钢琴的五线谱记得比较清楚，后来再去认的话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 不过你学过了钢琴，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之后，是不是在学其他乐器的时候就会方便很多？ 对于吉他来讲并没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吉他的话它是六线谱，因为它有六根弦嘛，然后它的记谱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就相当于是全新的一个乐器去学习它。对， 所以如果按照时间线来分析的话，应该现在已经到了初中，到了初中的时候， 对， 开始接触到了吉他。 对对对，是的。 那你觉得当时为什么会就是除了看到这个有男生弹吉他特别帅之外，然后自己也想变得一样的酷酷的那种感觉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 就是对音乐纯粹的喜爱热爱。 对，因为想唱歌的话就觉得需要一个伴奏的东西，然后就去学了，因为还是主要更爱唱歌一些其实。对、 其实刚刚在论述的说的过程当中也分享了他唱歌的一些小小的一个小小提了一下嘛，比如说你在学钢琴的就是断掉钢琴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放弃唱歌，那你是从小从特别特别小的时候也是就开始接触唱歌的部分吗？ 对，差不多。哦，可能在还没有上幼儿园的时候，家里面人发现就是 都好小， 对对对，家里面人发现就是平常跟着一些电视剧或动画片的那个片头片尾曲去哼的时候，发现我还是乐感不错，包括也没有跑调什么的。然后他们觉得可能我有天赋，所以然后但我就是可能本能的去热爱跟着去唱什么东西，然后就每天都会去唱去唱，对，然后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对， 你还记得第一个影响你的歌手是谁吗？ 第一个影响我的歌手啊、应该是周杰伦，周董吧，周杰伦老师。对， 周董， 对对对。 所以今天选择第一首 C 位主打歌也是他的歌曲。 对，但是选这首歌也有别的含义嘛？就是 谁是刚刚弹吉他的那个女生吗？ 那倒不是，是因为我对高中的生活非常的怀念，我觉得这首歌给我很多那种青春的感觉，还有高中的一些那种感觉，因为写的应该是就是高中的时候这种等你下课的那种情景。对， 有一个小八卦啊，这个我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可以问， 你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再 话都说到这儿了，很期待了，到底是怎样的八卦呢？ 你看他最开始刚刚说了这个为同班的女生弹吉他，对吧？那个时候就是在上高中啊，然后刚刚周董的等你下课歌词大家也都了解，没有跟你考上同一所大学，然后我学会了做蛋饼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怎么说，那份最最纯真最原始的感情，或者说那种小的懵懂的爱情，现在还在吗？ 还在。对 对 对， 哦，那就很好， 好棒好棒， 这个就不算八卦了， 这个就不算了。也许现在还正在通过屏幕的方式看着我们的节目啊， 这个算是喂了一大波粮哦。 对，打个招呼。 好了，那我们继续用音乐的方式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的笑晨啊。 所以接下来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是哪一个呢？ 是哪首歌？ 这首歌带来余佳运的《我想》吧。 Wow, OK， 我想， 我想，一起来听。 去所有的地方，把全部幸福都藏在你身上，我想你能就这样靠在我身旁。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所有美好都洒在你脸上，我想把你的世界全部都照亮，填满在你最灿烂美好的时光。Yeah, oh, oh, oh, oh, da, da, da. Yeah, no, no, no, oh, oh. Hear the baby girl, no.No, no, no, no, oh, oh, oh, oh, yeah, yeah, oh, oh. 一生总会遇到许多过客、错过一次就真的错过了，曾经你也是那人海之中的一个Yeah, 我想我做了最好的选择，写过许多关于爱情的歌、其实你尊重了我的选择，我想着你就写了这首歌，简单的Oh no, 想着想着就这样睡着了。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 把全部幸福都藏在你身上，我想把你的世界全部都照亮，看着那太阳东起西落又天亮，我想要带你去所有的地方，把所有美好都洒在你脸上，我想把你的世界全部都照亮，填满在你最灿烂美好的时光。 好，谢谢。 这突然的一句谢谢你破坏了好多场景、哎、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而且真的是依然很暖的声音， 对， 嗯， 真的就是我刚刚一直在就是细细的去听这首歌，之前也听过好多不同的版本啊， 嗯， 但是刚刚笑晨这个版本其实怎么说呢，如果大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这也算是给大家挖了一个坑、 哎、 如果大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你就会想象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你看到笑晨的那个就是非常阳光大男孩的那个笑脸，然后、嗯、一边唱着我想，然后在应对着歌词， 你、嗯、 对你就会有那种体会了， 没错哈、啊，而且好像前两首歌都是这种比较轻快比较温暖暖心的感觉， 对， 你日常的听歌风格是怎样？ 其实我日常听歌风格比较的窄， 比较窄 、嗯、对，主要是以情歌为主，还有缓慢的歌为主，因为也是我比较擅长的方向， 缓慢的歌， 对， 我听的感觉好像我的推断是更多的是 melody 的那种感觉、嗯、然后同时我看他就是在歌曲当中会秀一秀自己的小小转音， 对 那种感觉， 也会秀一秀自己的声音、啊、 对嗯，所以日常听歌也是以这个方向为主， 对，大概是这样，然后有时候也会听一些欧美的歌曲，然后不会有太多的这个确定的分类，对、嗯、就什么都听一些。 你爱听那种很燃的歌吗？就是那种特别爆特别炸的那种。 对，也喜欢听，比如说在去上课的路上或者是健身的时候也会喜欢听很好听很燃的那种歌。 嗯、哦、OK。 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在自己这个没有能量的时候。 你是在自己唱歌是吗？健身的时候自己在唱。大声唱， 然后发现自己身边一米这个15米之内无人是吗？刚刚笑晨给我们带来了两首歌曲，都非常的好听，也非常的暖心啊、嗯、这个如果大家喜欢刚刚这位小哥哥的声音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嗯、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的精彩继续，一会儿见啦， 待会儿见。 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陆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A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当然还是要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跟各位安利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那除了刚刚大左说到的 FM98.2AM927 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之外呢，更加推荐的就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哦。那具体的方式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来看一看我们吧。 我看到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有人留言说，好听啊，说刚刚的这个今天我们的嘉宾好听，然后说有点长得像易烊千玺， 所以啊，各位应该好奇了，今天到底请了谁来呢？他叫王孝晨啊，这就是我们非常简单明了。 你好害怕呀，让人，我感觉你好像要吃了人家。 没有，我就比较激动嘛，这么阳光帅气的小哥哥啊，所以说孝晨再来跟各位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孝晨。 欢迎孝晨。刚刚上半段啊，这个孝晨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两首歌曲，等你下课以及我想等你下课。 所以接下来还会有更多下课之后的故事，以及更多好听的音乐。 我们看看能不能把今天的这个五首歌曲把它连接成一个故事吧。 可以，我觉得可以的哈。 万一要是有鬼故事，你说害不害怕 啊？所以今天晚上各位好梦。 好了，不开玩笑了啊，我们继续用歌声的方式陪大家度过这个周五的晚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红玫瑰》，演唱者还是我们的孝晨， 一起来听吧。 爱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自己身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 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烙印心口，红是文字写半平庸，时间美化那仅有的激动，也磨平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是否说爱都太过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烧得火红，手心缠绕心中，终于冷冻，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在落空。 这首歌曲原唱 Eason 红玫瑰，来自于王孝臣。 嗯，依然是很暖的声音啊。 嗯， 因为这首歌太好听了，以至于我们场外的很多导播老师啊我们的小哥哥小姐姐们都开始了比心 现场的是吗？ 没错没错，所以不管是听众还有网友们啊，你们听完这首歌是有怎样的感受呢，也不妨跟我们来交流互动一下。 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是的。 那我们继续来给孝臣挖坑。 嗯，孝臣依然是保持着非常帅气的微笑啊。 真的，刚 你们放马过来， 刚刚他笑的样子真的有点像易烊千玺。 对，有没有人说过你像易烊千玺？ 那倒没有，但是以前有人说像王源。 啊哦，有一点，有一点，就是那种真的是阳光大男孩。 对，在高中的时候可能比现在还更显小一些，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人说，反正像 TFBOYS 那个组合里面的。说像谁都有，说像谁的都有，对对对， 好像更像王源。 嗯， 是， 我也好想回到那个年轻的时代呀、啊。 我们两个老年人稍微有点羡慕了哈。 哦、好啦，这个不知道这个孝臣现在之前的一段时间是到国外去读书了，对吧？ 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那在那个时候，你是选择了去攻读自己喜欢的音乐专业？ 对，是的。 当时家里人想法是怎么样的？ 这个要从初中快毕业的时候说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 大多数人会选择中考，然后到一个普通的高中，然后参加高考，到就是国内的一些大学上学。 嗯， 但是当时呢，我们就要提前去思考和准备，要考一个国际的国际部这样的学校。对， 哦， 所以从初中的时候中考完，我就打算去到一个国际部的学校。对， 那时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 对，自己一开始是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和父母去多次的沟通和商量，他们最终是同意了。因为我的父母其实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支持我的。 嗯， 虽然说他们的内心会有一点点的 舍不得， 包括有一点点的反对啦，或者是什么都会有啦， 就是不喜欢你去学音乐。 不是不喜欢，他们当然会就是高兴，觉得我有自己热爱的东西。 嗯， 但他们会觉得这个可能没有太大的发展，没有很好的前程。对， 嗯， 对，觉得希望我有一条备选的路走。 嗯， 但是我没有什么其他感兴趣的路可以走，目前还没有。所以就是再一个就是我对音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爱。 嗯， 所以就是毅然决然的坚持到现在。对， 嗯，好，我看到了他那份内心的那份坚定和坚持， 也看到了就是他心里笑成心里边那团火。 嗯，没错， 就是很喜欢音乐啊， 这个好难能可贵啊。 嗯 嗯， 所以你就是带着对于音乐的这种喜爱，独自一个人去国外念书。 对对，因为是当时在国内的话好像也没有合适的考试或者是一个了解的方向去考到哪个音乐学院。 嗯， 然后对学校也不太了解，所以就是也借着这个机会去想到国外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教育方式是怎样的。 嗯 对，然后当时是就通过一个国外的一种语言考试，加上他们的专业考试以及音乐的一些考试，然后提交到他们大学各个大学，然后被一所大学录取，叫卡尔顿大学，在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城市。 嗯 啊，然后到了那边之后，现在来讲的话，应该是在那边上了两年学。 嗯， 等于是大二大三的一个阶段。 嗯 然后呢，这两年期间，因为就是对于那边的环境啊，包括对于学校还有一些文化的差异， 嗯， 还有专业的一些落差感，导致我决定就是还是先回国来自己找一些渠道还有一些方法去学习音乐，然后再发展音乐。 嗯， 因为那边的话感觉还是有很大的文化差异，和中国人们理解的这种音乐不太一样。 嗯， 包括专业课上面也不能给到我一些就是很实际性操作的这样的锻炼，还有一些教学都没有。 嗯，但我相信啊，他通过出国的学习的经历肯定是让视野更开阔了，从而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比较，然后发现自己可能更适合哪个方向或者是哪种类型的音乐。 对， 嗯， 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儿，就算让自己认清了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我知道自己要学习什么。 嗯，其实也是让自己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向嘛。 是的。 嗯，那你感觉就是未来自己的音乐方向会是哪一些偏向呢？ 嗯，我自己的想法从很小的时候就是希望能成为一个能唱能做的一个、就是、 唱作人， 对，独立音乐人这样的。对， 哎， 就是、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 哎，现在做了哪些尝试吗？ 现在的话，除了这个声乐方面去继续进行提高和锻炼之外，然后器乐方面，比如像钢琴、吉他，然后再继续自学，包括一些编曲啊、创作啊、写歌这样方面的会去学习，还在进步当中。对， 嗯，还在努力学习中啊。但是我看到了他内心当中的又一团火焰。 对，发现直播间烧起来了。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很可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非常认清自己所需要的，或者是认清自己所喜爱的，然后并且有机会和有能力去努力的坚持。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挑战嘉宾，王啸晨。 嗯， 我刚想说，哎，哦，好沉。 太帅了哈。 好，不跟大家开玩笑了啊。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 所以接下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是， 接下来这首歌曲原唱来自于郭顶，叫做《水星记》。 哇，又是一首很好听很暖的歌哦， 一起来听吧。 几颗星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孝晨《水星记》。 哇哦，我不知不觉又感觉像是夏日清晨的那一缕阳光。就是很暖，但是暖的 不那么冷了。 对，很暖，但是暖的不是那么炙热，不是那么过分。而且我感觉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因为刚刚我们不是说可以把他今天所有演唱的歌曲串成一个故事嘛？再结合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他对音乐的那份热爱，就感觉像是一个在水星上面的一个小王子，就是像那个童话故事里面一样，那个小王子可能他追求的是自己的爱人，然后那我们的孝晨可能就像小王子一样，然后满怀着那份坚定，所追求的是那份对音乐的热爱，然后同时也用他的声音，用他的努力去证明着自己哈。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而且刚刚你只说了前四首歌曲，最后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Try。 努力的去尝试，我们又把它串到了一起， 所以这个也就是今天孝晨的故事啦。 没错。 那好啦，最后这首歌曲 Try 送给大家。 If I stop, would you come? If I say you're the one, would you believe me? If I ask you to stay, would you show me the way? Tell me what to say, so you don't leave me. The world is catching up to you while you're running away to chase your dream. It's time for us to make a move, 'cause we are asking one another to change. And maybe I'm not ready, but I'll try for your love. I can hide up above. I will try and pull. If I give you my heart, would you just play the part? Or tell me it's the start of something beautiful. Am I catching up to you while you're running away to chase your dreams? It's time for us to face the truth, 'cause we are coming to each other to change. Maybe I'm not ready, but I'll try for your love. I can hide up above. I will try for your love. We've been hiding. 最后一首歌曲 Try 来自于孝晨， 有没有拨动到你的心弦呢？ 真的就像故事一样啊，来自于水星的一个小王子。 是的是的，